虽然每天都有拥挤的车流，繁忙的工作，但如果能在忙碌中找寻休憩，在平淡中找寻快乐，其实幸福就是这样的简单和温馨。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当你 love me 帅到那些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好音乐959历经7年发展，研发近100种广告投放形式。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总有一款适合您。好音乐959，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广告定制热线：13488662345，13488662345。 金秋十月放假到底，涿州东风启辰特惠月，购启辰250享75折现金优惠，首付低至16000。地址：涿州西关红绿灯北行300米路西，电话366-9210。 买红酒就到红码头国际葡萄酒城，打破传统购买方式，先品尝后购买，放心无忧。华北地区进口葡萄酒集散中心，世界优质美酒尽在红码头，您身边的葡�萄酒专家。招商热线：84998288，84998288。 卢沟桥集美广场10月28至29会员双庆日又来啦！一线品牌工厂直惠，超级联盟最高返现5%，还有积分免单大礼等你来拿！详询83866202。 959资讯快报。 为持续巩固文明创建成果，保持干净卫生的生活环境，文明和谐的社会秩序，市创建省级文明城市工作向纵深发展。涿州市持续开展辖区志愿者捡拾垃圾活动，以实际行动维护社区环境，共建美丽家园。恰逢19大的召开，抗美援朝入朝作战67周年来临之际，涿州市帮战友服务中心工作人员与北京助残爱心公益促进会共同举办高飞的和平歌慰问抗美援朝老兵座谈会，随后与会人员共同放飞了和平歌，表达了对和平的向往，歌颂了为和平做出努力的老英雄们。近日，涿州市发布关于禁止使用燃煤及燃煤炉具的公告，就煤炭生产、销售、燃用、运输、储存等有关事项进行公告。一、一律不新批准设立煤炭生产销售企业，取消全部燃煤销售网点和煤厂。二、清理整顿单位和个人生产销售使用存储燃煤行为，除电煤企业外，实现燃料煤炭清零，加强源头管控，严禁燃煤入境，严禁燃煤运输车辆进入我市境内。三、坚决禁止参与贩卖、兜售、转运、私藏、囤积、燃用燃煤，不做燃煤的掮客，牟利远离煤，买卖不涉煤。四、彻底拆除淘汰各种燃煤锅炉、煤炉、燃煤灶、茶炉、大灶等所有燃煤设施，生产生活经营服务过程中坚决不使用煤炭及一切煤炭制品，保证取暖、炊事、燃烧设备使用天然气、电、太阳能等清洁能源。五、鼓励举报生产、销售、燃用、运输、储存煤炭等非法行为，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一经查实，根据查处情况进行奖励。举报电话：397-3560，负责运输环节市交通局；397-6966、397-6995，负责生产销售环节市场监督管理局；12369，负责燃油环节环保局涿州分局。我是马玉江，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 人人参与，创建文明城市，文明城市汇集人人。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就只做一次是一天，那是代表多想你一天，真善美的爱恋没有期限，也没有缺陷，地球公转一次是一年，那是代表多爱你一年，恒久的地平线和我的心永不改变，爱你一万年，爱你经得起考验，飞越了时间的曲线，拉近想念。地球公转一次是一年，那是代表多爱你一年，恒久的地平线和我的心永不改变，爱你一万年，爱你经得起考验，飞越了时间的曲线，拉近想

秋意浓，离人心上秋意浓，一杯酒情绪欢纵，离别多，叶落的季节里握住你的手，放在心头，我要你记得无言的承诺。愿只愿人在风中，今生都不由我。啊，不怕我孤独，只怕你寂寞，无处说。

就让它像一支歌， 就算失去了被爱的

什么比亲人更亲密的朋友？自说自话的你不懂我的感受，爱不是可乐喝完随手丢，不惜带你送却又跟你走，还开始想你会说话的手，我不能忍受我想委屈的念头，在沸腾的街 惜的记忆找不到结局。哦，让我忘记，忘记我不再有你在怀里，忘记我曾经为你伤心，忘记我，忘记我身旁只留下悲。忘记我曾经为你伤心。